锵锵三人行，诸位好。这个导扁导到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我得找找台湾的朋友来请教请教。但是在北京呢，哎，我找到了两个，哎，因为这俩还是一大一小，哎，咱们的谢曲大，原来在法官那是大，在台湾是大法官，现在在北京做大律师。 应该说我在台湾不是大法官，因为严格意义我们的大法官是另外有个用意的。不过没关系，我在台湾是当过法官，当过立法委员， 而且还当过大主席，过去做过新党主席，还有咱们的小嘛，小台湾人，实际一点也不小，胡晓川先生，老国民党，而且我一打听啊，他的父亲跟我还是老乡，河北沧州的黄埔，当年黄埔军校的教官，跟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黄埔六七，这是师发生了黄埔教官发生了师生恋才有了他这个结晶，所以他参加过这个保钓啊，保钓勇士。哎，两位，我一发现你们穿这衣服啊，我就看出来了，最近我在北京碰见好多台湾朋友天天都穿一身红啊。 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从9月9号以后我们都穿红衣服，现在台湾几乎连红衣服听说都已经缺货了。 哦，是吗？还说你这人家一见面就说，哎，你们怎么把施明德请来了，他长得就像施明德。 哎，我们岁数是一样大。 啊，岁数 还有胡子也一样。 胡子我可能比他的浓一点。 嗯， 但是我没他那么有名，我也没有那个三步的规矩，所以说也没人来找我。 但是施明德呀，现在也是碰到问题。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时候找你们来啊？他们都讲啊，说是从沸腾期到保温期，就看这个周末，看能不能再加热。因为现在啊，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好比说，我觉得有时候记者口误啊，也挺好玩的。昨天我看凤凰资讯台一个记者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做现场报道，说学生们都在下跪，他们准备下跪921个小时。我说921个小时，但是这确实是个问题。就是这么下去，我最近啊也问很多台湾人，我说你们心里会不会有一种觉得怎么办？那边不要脸呢，脸皮厚啊。 是。 那么但是啊，我觉得说斗争啊，不光是跟陈水扁的斗争，其实现在也有一个是不是跟人性的这个斗争？ 是。 因为人的本性是喜新厌旧的，是好逸恶劳的，你就会看到啊，我觉得不断的要拿出一些新招，那么长时间在那里，他会不会闷呢？会不会觉得慢慢的好像不够那么兴奋？ 不会，他们那种事实上我觉得会越来越炙热，越来越愤恨。所以今天我自己知道的，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纷纷的回去，我知道我现在在这边，即使在北京，在各地碰到的台湾朋友都是说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去。所以 是的， 你这老国民党 说的是不是同不同意，本身我注重的方向是跟谢老师注重的不大一样。比如说扁万一倒不成的话，但是起码这个运动起来以后，让以后当政者绝对贪是不行了，起码这个是学到了。 这 我在不同的过程中间呢，它有不同的作用发出来。那些同样的呢，在不同的人受它的影响的横着来讲，像尤其坤这次表现的真是太差太差太差了。那现在居然可以在南部受了他的挑拨起来，居然能够在不同的意见中间互相不能容忍打，那就是说除非你把动手这边呢教育的认为对方不是你同一类的人了，或者不是同一类的动物了，那这才动得了手。那这种效果下去了，你看他为了各自己的一个自己的政治上的利益，他做成这样的话，实在是。 今天真正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可贵的是，他在这里面他体现了台湾终于体现了一个精神，就是一个对于贪腐一个是非的开始分辨了。之前在台湾我有一段时间会很绝望，因为在李登辉时代，李登辉其实比陈水扁还贪腐，他做了很多倒行逆施的，可居然当时没有人敢说。 对， 我们会觉得很遗憾。 我刚才就问谢老师，我说你，他说他觉得他参与了啊，打倒李登辉，然后就可以功成身退，退隐北京了，好像觉得陈水扁就不值得你继续去努力去打倒他吗？ 我必须这样讲，李登辉那种真的是老谋深算。我觉得李登辉对我来说他算是个可敬的对手，虽然我很讨厌他，可是我觉得他是个对手。可是陈水扁就不是个人物，他就是纯粹贪，就是个小人。那李登辉他是有，我常常说李登辉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又爱国的日本人。也就是李登辉他是为了他的使命感，他为了要帮助日本，要用利用台湾去挑拨两岸的关系，去拖垮大陆，他去为这个份去努力，他是个日本人的观点。 所以基本上我们跟李登辉的斗是一个所谓的几乎是民族跟民族的斗，那这个东西其实说是为了保卫我们中华民族去跟李登辉斗。 嗯嗯， 那陈水扁平常说就是个小人物，爱钱，大钱要，小钱要，一不小心当了这个位置以后搞不清楚他的身份。 对，怎么连用人，我觉得这也真够呛哈，连用人都找公家报销， 还不讲啊，连外孙的尿布钱都敢去报国务机要费，就凭这一点他就不够资格。我平常说他说啥是真的该拉他下来，可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只觉得还懒得陪他玩。 您呢？ 我觉得他本身是因为出身的关系， 对， 他出身的关系，他没有见过该见的东西，所以因此他碰到了这些物质上的引诱的时候，当他看到权力上的这种诱惑的时候，他就不择手段的尽量去拿。而且还有 小的时候穷疯了，都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啊。 不对呀，今天全台湾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贫穷出来的，也不是每个都像他这么没有廉耻，不知道是非。 是是，我私下里跟台湾人接触，我觉得台湾人都是特别要面子， 是 一般台湾人交谈都是很谦和，但们到陈水扁身上就是台湾这么一个怪胎艺术呢。 还有他心胸特别的狭窄， 所以这个人 对不能容忍。还有最重要，他所谓的在立法院什么我得过第一名，那我一看根本就是靠着什么哗众取宠，靠着打别人，靠着所谓挖弊案，而事实上他没有真正的建树，也就是那个人不是人物。 好家伙，干脆就把那物去了，这个人就不是人。但是我今天看中午还看新闻，我觉得这个学生啊在那跪，哎，说跪921分钟啊，我觉得这个学生也好委屈，在那记者采访，这接受学生就像陈水扁啊，他不回应我们，我们就跪在这里，一直看他怎么说。我不知道这个跪啊，如果说是为了921大地震的这个亡灵跪，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台湾的命运而跪也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跪呢。 这个我以我学运，我因为我是个老学运者，在美国在60几年的这个叫做反战的时候，参加了很多当地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假设没有人领导的话，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你做一个群众运动，你的目标要非常明显，而且这个目标要能达得到的才可以。像这个学生也是因为没有人领导他们，这90几个钟头，900多个钟头是跪不下来的。这样做是对，除了糟蹋自己以外， 抽筋了两个 是， 嗯， 而且还会继续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有的事情他们有的时候做的这个部分我也是不赞同。我觉得哪些事情是可以做，你今天要对一个谁，你今天对陈水扁值得吗？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既然你长得像施明德，我就问问你，我这两天听到传闻说是施明德好像还表示有这个殉道的决心。 是的， 就是最后你这个事情变成是两个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不是你倒就是我亡。 是， 你怎么看这个事？ 这倒不是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两个人的不同的作风，这是施先生的一个理想。但是这个当然是他把目标放得高，还是我要再讲的，他本身带出来的不是唯一的达到的目标，就是阿扁要下台。 嗯， 他非常难得的一点就是我在海外，因为在待的时间比较长，在美国在做群众运动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个现象，美国他们有很多民族的这种民主这个的训练，所以他们在争意见不同的时候不会你死我活的，大家一起喝酒，你发表你的意见，你有你的看法，互相能够尊重对方的看法。但是跟中国的就是台湾去的学生呢，常常就是意见不一样，就是要拼你死我活。那这个东西呢，完全是要是套一句国内话，就是敌我矛盾，所以会形成的话，这个不是天生的，这是后天被人家利用教育出来的。 我现在看到一种评论说这事儿怎么了结，怎么结局？他们讲呢，说好多人都把自己的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施明德身上。那个意思，只要施明德你现在坚持，我们就一直跟着你挺扁。 是， 但是这个事情到最后呢，我们是非暴力的，我们。但是好像最后会不会把他逼到一个殉道的一个处境上，就等着你殉道，然后我们都有了意义。 其实这是我最不希望这个案子这件事情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我自己也会担忧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施明德既然是丢出了这句话，以他那个个性， 是的， 他是 你觉得他干得出来？ 他干得出来，可是我不愿意见到，我不愿意见到，因为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就太让人家伤心也悲壮了。那我觉得，而且我还必须要劝施明德一下，陈水扁不够格，不够格让你施明德去这样做，应该这样讲说，你如果为了别人做做也就算了，就凭陈水扁那个货色，施明德比他高贵一千倍，你犯不上。我是觉得今天台湾我们还。就像我都不愿意陪着陈水扁玩了，你今天施明德为他， 不，谢老师，我认为施明德做这个真的不是为了陈水扁， 我当然知道， 是为了民进党，是为了整个台湾的前途，为了台湾的希望，是要把他倒掉，他并不是为了，只是要为了我们的陈水扁下台。 可是我必须说，今天施明德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今天我应该这样讲，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就是我觉得是会让我没有办法 接受。那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收场？ 我觉得我认为我这是我一向的一个理论哈，我一向的一个坚持的原则，我做事原则就是一个大石头，如果你要敲100下它才会裂，你今天每一下都是一个过程，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敲到80下它就还有20下它才裂，你今天敲到第98下它还有2下才会裂，你今天不是说我今天它不裂我就要怎么样，而是说你今天施明德帮我们敲下的这个锤，大家一起敲下的锤，也许你是敲到第50下，也许敲到80下，也许是第98下，可是当第99下第100下的时候它就会裂开来，不需要你再去做那个动作。我是认为陈水扁一定会下台的， 他自己会下台吗？ 当然是有事情发生，一定，事实上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我认为那个关键是，我希望那个关键的时候可能是两颗子弹案子的爆发，或者是说他其他包括他以前的彩票案子的爆发。 你觉得这个群众在街上这样静坐会一直到陈水扁下台的那天？ 我简单举个例子好了，我当时是在2000年的3月18号晚上发动叫李登辉下台的，当时是我发动的那么我们当时我们哪里会知道李登辉会什么时候下台，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摆明了今天我们就是闹下去，结果很好，我当然这也要靠我在这边我最感谢的人是李登辉的太太李曾文慧，他事实上是 他不是逼得你险些坐牢吗？ 他就是救国民党也是救了我们台湾的大功臣，因为他的贪心，他的愚蠢，他的所谓的胆小，带了钱在3月19号跑到了美国，被美国逮到，美国再出面去要求李登辉下台所以李登辉是在6天后的3月24号下台的。我们当时在3月18号发动要他下台的，我们怎么会知道3月24号他就能下台，可是他就真的下台了所以这件事情，从这个事情我就说天意要那个天意要施明德去做这件事情，他会让这个事情有个终结，至于是在什么时候怎么终结，那是老天的安排。 我认为不是老天的安排，李登辉想把王金平捧出来，把国民党给分裂掉，那这个东西当然是我就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认为的就是当有一天那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们假使觉得跟陈水扁再这样撑下的结果他自己没有政治前途了，这时候他会出来，出来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出来，这个时候可能冰山的一角开始有一个人出来反他的时候，可能就一家伙出来一些人可以使他的这个罢免能够过他那个关卡三分之二。 你作为这个老国民党员，我想知道一下你对现在局势当中的国民党和马英九是什么感情？ 马英九是一个很好的参谋长，不是一个司令员。 这都这么说。 作为一个司令员，因为我家里是军人出来的，错也要错到底，干下去一个命呢就是到底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这样说，这两位，我发现你们内心好像都特别有一种对台湾的责任感哈。这是去广告吵起来都是忧心如焚的呀。 是啊，事实上应该这样讲。今天我们凡是我们当时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相信您跟我都一样。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我们从小我们就是很清楚，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感 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中国，在经过200年的苦难以后，今天中国有一个机会可以站起来， 但是 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去帮忙。 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最终你们选出来了一个那么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其实我必须要说， 那哪一位？ 不不，他说的陈水扁。 阿扁， 可在这个 少数当选，不是当选的。 陈水扁绝对不是靠着当选的。第一，在当时的整个选举的过程中，李登辉玩了手脚，里面甚至我包括我觉得坐票的可能性都很大， 还是少数， 所以他是一个极少数，而且是李登辉当时事实上他把整个的后面的南部的票源透过王金平拨给了陈水扁， 在这个、啊、是这事儿啊， 是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陈水扁会当选是李登辉帮了他。 但是我告诉你，他能够拨得动，代表他是有人气的。 是， 这是不是说你拨你老东西拨你拨不了的？ 对， 这个东西拨。 现在台南那边还说，一是我们亲宝贝呢，说阿扁。 啊、还有最重要的是，因为事实上来说，如果照正常选举，陈水扁是不可能当选的。 我这两天也看到一种分析，就分析现在陈水扁会怎么想，也很有意思。说陈水扁呢，实际自己他也清楚，他将来不可能作为所谓台湾共和国的国父这么一个历史名声存在，所以就分析呢，说他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人物，比如说他的儿子叫陈志忠，哎，包括他这个讲话很，他整天去中国化，实际他家里啊很有中国的色彩，就是说这个人，你比如说那天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我就发现白天看多了这个材料啊，我晚上就会发梦啊，梦见一个孙悟空，但这个孙悟空啊不是猴头，是陈水扁的头。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现在不退，这大概意思，如果我现在不退，1000年以后我还是做了2届所谓的总统，大家谁知道别的，他说但是如果我现在退了，历史上就会记载我是一个被人民赶下来的。 啊，事实上我想不管他退不退，他在历史上他被定位他是个腐败的一个贪污的，他的那种所谓的大贪小贪都贪的这种形象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他今天多待一天只会让他死得更难看，只会让整个民进党崩盘的更彻底而已。 你说他现在在顾忌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就是说等于在死前你还是要拉着一根稻草， 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所持。 可是我认为陈水扁其实现在事实上是慌了手脚了，依照我的感觉，他现在绝对不会说是他还在，他只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但是他这个最后你看他几个要做的事情，那并不是挣不挣扎的问题，是拼命的事情，但是非常，他那个宪法要改宪法的问题，各种东西公投都，他们非常凶的，可以使到美国也怕，可以使到所有台湾的人怕，可以使到大陆的人都怕的一个东西。这个他就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是我们前年来说，前6年他为什么不做？他为什么他最近要做？因为他要利用这个所谓做这个来拉住所谓的深绿的票，说你们拜托，我还可以帮你做点事儿。可是现在如果我是深绿，我就想说，那我宁可让那个谁，我宁可让吕秀莲做，我干嘛让你做？ 我觉得呀，实际上啊，有一件事儿听起来啊挺沉痛。为什么呢？你像陈水扁，他这么一个精于选举的人，这么一个选举家，我觉得他现在能说出来说民意如流水，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就是他得出来的这个人生经验是民意如流水。我有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假设啊，就像照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有些人说2年后他自会完蛋，他自会下台，但是比如说他现在说我20年要做40年的事情，假如说这个事情现在过去了之后，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他现在拼命的后2年内做出很多政绩出来，会不会印象到时候又变了呢？ 啊，不可能的。 我想可能很幼稚的一个想象。 应该这样讲，事实上他20个月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来，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动乱时期，在现在这样一个那个时间段，他现在连民进党他都带不动，他凭什么能够做出事情？ 可以做，但是有一个大事可以做，这美国不会让他做的。他现在突然说我赞成统一了，他会拿到诺贝尔奖金和平奖，但是美国不会让他做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台湾是一个变成一个和平的独立，这是美国的很明白的摆呢，只是中国说你不能独立，他就今天要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真的会拿很多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会到他头上去，但是美国不会让他做的。 好， 我倒是这样想，我今天比较担心的是他挑起两岸的战争，如果他挑起了战争，例如说他利用什么擦枪走火，忽然之间放了几个飞弹啊，然后打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有可能啊。他如果 也许可是这件事情就会挑起了两岸之间的一个战争的情况下，也许他反而就把所有的事情都遮盖住，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的担忧，也是我们觉得必要防范的地方。 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你的大法官来说最合适了。就现在大家说到最后怎么办，一个讲吕秀莲的，还有一个讲就是同样姓陈的那个检察官， 是 问题会不会在他身上得到突破，你对台湾司法的这个了解。 事实上陈瑞仁检察官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已经是去搜集了所有的证据，这些证据因为虽然依照宪法的规定他在陈水扁任内是不能诉追陈水扁，可是他可以去搜集证据，他把该搜集的证据该询问的也都问到了，其实到这里为止他大概就下面就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事情了，这是他已经做，他这已经是等于打了陈水扁一个大耳光子了。现在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处在一个很犹豫的状况，我们都希望陈水扁下台，可是我们又更担忧的就是吕秀莲上台也好不了哪里去，因为吕秀莲是一个比陈水扁还要秀的，比陈水扁还要，他们也许不那么贪污。 刚才已经五次说陈水扁不是个人物，你现在说吕秀莲连陈水扁都不如， 吕秀莲他应该说他不是叫人物，就吕秀莲是一个很短路的人，一个头脑短路的人。 他是个人，因为他本身 是他也许不贪污， 他是有原则的， 争论人类的归属， 他是有原则的人。那个我们的陈水扁是没有原则的人， 是 我们叫他 amoeba 变形虫。吕秀莲是有原则的人，李登辉是有原则的人。李登辉从头到尾他是一个做法，我们很明白摆那儿，他 是 我就是这样做，而且他的朋友他会对朋友是很好，朋友帮过他的他都会帮回去，这个人是有原则，李秀莲也是比较有原则的，他不是像陈水扁这样翻来覆去的。 所以我听你们讲，我觉得作为台湾人对未来啊有一种无可奈何， 是 现在我们只好等08年，只有等08年重新换一个人，否则吕秀莲上台，如果李登辉站在后面操弄的话。